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新建回办公室实际上是为了取口供的卷宗和档案资料。复制趁机把大衣换成最早发的警察的那版，披在身上裹了个严实，才一路小跑的往外冲。临出门被新建一把拽住，塞给他一包挺热乎的东西，正好放在胸口。 路上吃。 是俩馒头，旁边还有一小包咸菜。复制有点诧异。 你哪儿来的？ 刚才去拿卷宗的时候遇到人要的。 新建挑了下眉。 你先下去热车。 拿着馒头的复制争了一会儿，然后没吭声，继续转头小跑冲到车库，先拿钥匙发动了车，然后才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看着馒头发呆。愣了很长时间后，很慢地咬了一小口。今天的天气不怎么好，一大早起来也是有点雾蒙蒙的，本来是个憋屈的气色，偏偏复制现在觉得心情特别的好，连带着胸口刚才被馒头捂过的地方都很暖。 你也没吃吧？ 两人是一起到的院里，想当然对方也没早饭。新建点点头，就着他的手咬了一口，然后一挂档开出了大院。 省时间，你就这么喂吧。 抽空比了比自己，新建被伺候的相当的心安理得，反而是坐在后面的李磊对于这种情况感到浑身的不舒服。他忍到最后实在受不了，选择了闭上眼睛装睡，心里嘀咕，下次宁愿跑着去，也不要坐新建和复制的车了。这俩人的觉悟真低到让人唾弃的地步。到了公安局审讯室里，康凯看着很垂头丧气。如果说赵孙是一眼看过去不太像个抢劫犯的人，那康凯就是浑身上下都写满了罪犯两个字。放在电视剧里，那就是从出场就被贴上了坏人标签的反派打手，甚至连洗白的半点可能都没有。手边放着一个透明的证物袋，里面是跟赵孙被逮捕时穿着一致的外套和裤子鞋子。吴刚站在旁边冷哼了一声， 从他家搜出来的，这小子竟然还留着。 他们实际上是在南方抓到康凯的，当时他在一家网吧里刷夜上网，刚好网吧的管理员看到了网上发布的通缉令，就打电话报了警。康凯被当地的警方扣留后，他过去带的，然后就申请了搜查令，涉案的物证包括这身衣服一应俱全。新建扫了一眼那袋衣物， 康凯，你涉嫌一起谋杀，情节严重，性质恶劣，为了你自己，你最好把所有知道的部分都老老实实的交代清楚，不然后果可能很严重。 他一说完，康凯脸色都变了。 谋杀？不是，我只是抢劫。 复制记着口供，心里感慨了一句，这人可真痛快，然后看着新建扬扬眉。 被害人孟国强是你杀的？ 康凯噎了一下，怏怏地坐回去。 是。 为什么杀的？ 我问他有没有钱，他说没有，还一直反抗挣扎。我是一直着急，我才…… 你撒谎！ 他话没说完，被新建打断了，还是淡淡的语气，没什么停顿起伏，却泛着一股冷意。新建瞪着康凯：“ 你跟赵孙根本就不是临时起意的抢劫杀人，你们最初就是为了抢孟国强那幅齐白石松鹤图，这是谋杀，不是抢劫。” 他说到赵孙，康凯的表情明显一僵，然后新建补充了一句。 而且你是主犯，他是从犯，康凯，你是整个事情的主谋。 如果现在采了康凯的指纹去做对比，他可以100%的肯定跟凶刀上所采集到的指纹是相符的。康凯面如死灰，他颓力地把自己摔在椅子上，无力地抖了抖嘴唇，想要分辨，却最终还是没能挤出声音。沉默了一会儿，他才抬起头看着新界和复制，情绪不太平稳地开口。 我交代，我都交代，确实是我杀的，但是我不是这件事的主谋。 他盯着新建， 满脸都是急不可待的慌乱。 这件事是赵森策划的，我只是个从犯。 基本上傅志是相信慷慨关于赵森才是主谋，而他只是一个从犯的说法的。毕竟从整个讯问的过程中，他所表现出来的都不是一个思考者，而是一个彻底的执行者。 那天是赵森来找我，说有个生意便宜我，只要能转手，这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了。然后我按照他的计划，事前穿好了衣服，等在定好的地方去拦车杀人。 他说到杀人的时候，声音很自然地低了下去，然后抬起头，手舞足蹈地比划着。 但是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想杀他，是赵森，赵森说他如果不死，这个计划就不能用了。 他在意财而不是人命，要不是赵孙一直坚持，他是不会下那么狠的手的。新建微微皱了下眉。 你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 赵孙说如果杀人的是我，但是被抓的是他，是没有什么直接证据能够定他的罪的。他一开始承认了，然后再翻供，就说是被警察逼供了。那最后查出杀人的不是他，我也早就逃远了。 慷慨叹了口气。 哎，那天你们给我打电话，就是之前安排好的暗号。赵森跟我说，只要有人给我打电话，我就立刻离开这里去避风头，到时候他会联系我。 那幅画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那幅画在我跟赵森换车的时候我就交给他了，后面的情况我都不是很清楚，因为只有他才有门路处理掉那幅画。 从计划上来说，倒也真算是别出心裁了。新界扬了一记冷笑，不知道对这些挖空心思为非作歹的人抱以什么样的想法。他看了一眼慷慨，身强体健，四肢健全，不聋不哑的，偏偏就是不能去走个正途。他在口供上做了几个记录，然后抬头。 那关于凶刀，你们到底处理在什么地方？ 在路口，我扔在匝道的隔离带里。 听到这里，审讯外的李磊和孟军恍然地点了点头。赵孙并不是没有老实交代凶器到底扔在哪里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所谓高架桥恐怕也是他自己编的。孟军后来在交易市场的监控录像上找到了赵孙一路尾随孟国强的视频，很明显是从交易市场的时候赵孙就听到了别人对那幅画的估价，然后从此寝食难安。慷慨随后把一些细节的地方该交代的都交代清楚了，新建问完了，让孟军把人押到看守所去，顺便跟傅志两个人一起也跟了过去。见到赵孙的时候，新建很淡定地告诉他， 慷慨刚过来，就在你隔壁。 下一刻赵孙刷白了脸色，很长的一段时间提讯室里都是压抑的沉默，那种即刻型的反应让傅志觉得有点嘲讽。他用笔点了一下桌子， 说吧。 简单的两个字，没有更多的什么，毕竟到了这个地步，也实在无谓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赵孙脸色很难看，他动了动嘴唇，然后很犹豫地抬起头。 如果我现在交代，还能算自首吗？ 新建笑了笑，他觉得赵孙的思维逻辑很难理解。 不能。整个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到的？ 在刚刚慷慨供述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不能说这个案子被搞得有多高智商，就是很绕，很多地方明明就是很明显，却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忽略掉了。实际上如果不是孟军凑巧跟孟国强有血缘关系，恐怕翻供一说根本就成立不了。赵孙咽了一口口水，消沉地低着头。 我是在交易市场遇到的那个老头，听见人家说他那幅画很值钱，就惦记上了。本来出了市场，我想跟他商量着看一眼，或者把东西骗过来。谁知道那老头脾气挺大，对我连打带骂的就跑了。然后我打听到了这个老头的住址，就跟到他家楼下蹲着，结果看见了一个警察经常出入，本来以为是他儿子， 后来才知道 是他侄子。 说完他看了新建一眼，后者微微扬了扬眉。原来赵孙知道孟军和孟国强的关系，他是故意的。之前想不开的地方一下子豁然开朗了。新建冷笑了一声， 你倒还真的是盘算的挺久啊。 赵孙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皱着眉低下头继续。 我知道孟军所在的管区范围，就开始琢磨怎么能把东西都弄到手，想了几个招，但是都不太好。那天凑巧看电视的时候，看到说是查案子的时候，有血缘关系的都需要司法回避，就连口供也可以翻供。没有实施证据的话，就定不了案。 电视上总是把很多东西演得很邪乎，但是也启发了赵孙。他最初的打算就是安排一场抢劫，自己作为顶罪的被当成嫌疑人，模糊完了警方的视线再翻供，一口咬定是孟军打他，刑讯逼供。等到案子重新再查的时候，自然能查清其实跟他没有关系，这样到时候慷慨早就跑了。